佛菩萨在悟，我们在迷， 而迷悟只在一念之间呢。 一念这个名词很不容易懂，念头很复杂， 而一念是清净的。 禅家说， 万法归一，一归何处？ 万法归一之一字是任一。华严经说， 一即是多，多即是一。 因此八万四千法门门门平等，任何一法都能叫你明心见性。 所以对任何法门都不能分别执着。 我们无始劫来心理、精神、思想、见解受到污染的程度 人人都不一样啊。 有些法门修起来很容易， 有的则很难。 总之要契机，一般人学佛总难免有些障碍，例如参禅不能得定，不是乱想就是打瞌睡。学密是口念咒、手结印、心观想， 而三密要能相应也是不容易的呀。 咒语在大藏经中刊载不少， 但是因为方言的关系，音不准确，所以很少有效验。 咒语有许多是鬼神的言语， 而有一部分则只有声音，并无含义。 佛在世的时候教人念咒可以治病。人的身体如机器，哪个经络有障碍，用声音去震动其障碍的部位，使其畅通，这也合乎科学的精神。 而咒语一定要口传，佛教到现在已有3000年，辗转的口传音质有了改变，到今天已经是不大灵了。 李炳南老师抗战期间在后方从青海西藏的活佛那儿学了200多个咒语，没有一个灵的。他曾经学过隐身咒，他说， 我念了10几遍的隐身咒，但是你们还是能看见我呀。 他花了8年的时间学密，到最后仍然是无效。 又学了8年的禅也未得定， 所以他就全部放弃了。后来因缘殊胜遇到了印光大师，于是就专修净土。他常常说， 我希望你们不要走我的冤枉路，再也不要浪费时间了，只有念佛法门，不要断见思烦恼，即可出三界。不但一般人难信，连佛菩萨都说难信呢。 四土是有界限的，我们只能见到凡圣同居土，见不到其他三土。 但是西方极乐世界很特别，四土都在一起。 一切诸佛的刹土没有这种情形，实在是很不可思议。升到西方后，你所接触的人全都是佛菩萨与诸上善人， 所以不会退转。 华严虽圆，如果不是最后 10大愿王倒归极乐， 他也不能称为究竟圆满，华严到最后归于净土。 而禅宗虽然属于顿教，也没有7天就能够成就的呀。 连唯识学的开山祖师窥基大师都说， 净土是圆顿大法，不可思议之微妙法门呐。 净土三经中，《阿弥陀经》与《无量寿经》都提倡念佛。观《无量寿经》教的方法有观想、观相、持名， 但是他把持名摆在最后。 学佛同修要特别注意，佛经中常把最好的放在最后， 所以16观中把持名排在最后。 楞严经有25位菩萨 代表不同的修持方法。六根、六尘、六识叫十八戒，后面加上七大，共二十五大类。 也就是说明了一切众生的修学不出此二十五类。 观世音菩萨是耳根圆通，应该排在第二， 但是把它排在最后，表示是最重要的。 此外，大势至念佛圆通章也是特别法门，也放在最后。 所以楞严会中讲特别法门是讲两个，不是讲一个哟。 大势至念佛法门能普遍契合尽虚空变法界所有一切根基， 而观音耳根圆通则特别适合于我们娑婆世界。 密宗仪规太繁，参禅躺在床上不能参，念佛行住坐卧均可以念。佛若是念到 念而无念， 念到 能所双无， 即入了佛的境界，一超直入，这是很难体会的。其他法门修因得果不同时，唯有念佛是因果同时。 所以净宗又叫莲宗。 植物都是先开花后结果，唯有莲花特别，因果同时。 因此用莲花代表净土宗。 佛说 一切法由心想生， 自己维系的思想自己不容易发现，我们的世界就是由心想生， 心作心事。 这句话出在《观无量寿经》， 也是净宗理论的核心。 佛是自己的真心，本来是佛，现在又念佛，怎么不成佛呢？ 一声阿弥陀佛，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于五浊恶世所得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 这句话是偶益大师的发明，以前没有人说过。无上正等正觉即是成佛之法， 而佛法的修学目标就是这一句啊。 三菩提是正觉，三藐三菩提是正等正觉，阿耨多罗是无上， 而正觉是罗汉，正等正觉是菩萨，无上正等正觉即称为佛陀。 佛在五浊恶世成佛的方法就是念佛，念佛成佛的法门是诸佛如来修行的境界， 只有佛与佛才能够完全的了解。 这个法门不要看经典不多，分量很少，诸大菩萨都不能理解， 而且是很难相信啊。 我们今天能信能解，乃是诸佛的威神加持所致，否则听也听不懂，说也说不出来呀。 这话说的一点都不夸张。弥陀身是法性身，西方极乐世界是法性土， 而我们这个世界则是法相土。 动物有生老病死，色界无色界寿命虽然长， 但还是有生灭，不是永生啊。 土地属于矿物，有成、住、坏、空。以天文望远镜看，有的新星球形成了，也有的星球爆炸毁灭了。 所以世间不是永恒的呀。 相有生灭，性无生灭。唯识学讲 阿赖耶识是有生灭的， 所有一切的现象都是阿赖耶识的相分，属于心法。心法是有为法，有为法会变的， 而会变的就不是真实的，不会变的才是真实的呀。 一句阿弥陀佛，就是法性身土名号， 也是自己真如本性的名号。 所以说， 自性弥陀，唯心净土。 佛所说的大圣经典，都是佛从自己真如本性里说出来的，没有什么不一样，其差别就在圆不圆。 譬如月亮，初三初四的月亮不亮，十三十四有月光很亮，但是不圆满。 佛说的大藏经全是真的， 但是有的圆满，有的不圆满。 那么哪一部经最圆满呢？ 最圆满的首推《无量寿经》。古德称赞《无量寿经》说， 众生能发心专念，皆可往生，明确简要，称净宗第一经。 因为它是直接中之直接， 方便中之方便， 绝代圆融， 不可思议， 历济众生，此经为最。观经云， 是心是佛，是心作佛， 无人能念之心，即是如来果觉， 即是本来成佛。 此心持名，即是 是心作佛， 本来是佛，现又作佛，是故 当下即佛， 直截了当，方便究竟，奇特殊胜，不可思议。这段文字意义至为深广，净宗修学依据的理论就在这两句经文， 是心是佛，是心作佛。 通常学佛的人对于佛字的概念很含糊，前面说过， 佛就是自己的真心，真心显露谓之佛，真心有障碍迷惑就是凡夫啊。 凡夫在迷，真心并未失掉，佛是觉者。 如果以月亮来做比喻，我们如初一的月亮，佛如十五的月亮，菩萨如十三十四的月亮。 不但佛是心，没一样不是心，在唯识学中谓之 同生性与异生性。 同生性是与诸佛如来同用真心， 如原教出住以上的菩萨，破一分无明，见一分本性。 异生性完全不同，你的自性光明丝毫未透露， 也就是真心未能够起作用。 六道凡夫、罗汉、辟支佛、全教菩萨的真心也都未透露出来，都叫做一生性。凡夫是一生性，用的是妄心 而不是真心， 妄心的变化太大是靠不住的。 如果真的了解真妄，待人处事便自在了。 十法界一正庄严，全是真心变现出来的。心念佛就做佛，念什么就做什么。 下面这段话是刘成福老居士的补充说明。 关于同生性与异生性这两个名词似乎不容易懂，异生二字为凡夫的异名，是说 凡夫执意见而生，由于无明的缘故，随业受报，堕在种种趣中，色心相类，各个差别，所以称为异生。 异生性是使人成为凡夫的本性，这个性字非指佛性，乃是指见思烦恼的种子迷惑颠倒，起贪嗔痴，造作杀盗淫，成了习惯性。 至于同生性，则是恰好相反。一切圣者同兼真空之理，不起我见，同断二障，同证圣果。 宋朝末年，赵自昂他是一位画马的专家， 他天天想 马的姿态，马的动作。 有一天他在屋子里睡觉，太太一掀开帐帘，看见了一匹马。 所以一心念什么就变什么，关键就在一心呐。 既然知道这种事实，为什么不念佛呢？你能念的心就是佛。佛在《华严经》《圆觉经》中都说， 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不过是迷失了，而迷失是有时间性的，一旦觉悟了就及时成佛。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既然有佛性，就一定可以成佛。 我们遇到这个法门，依教奉行，能否成佛，关键在于你相不相信这两句话。 是心是佛，是心作佛。 如果你念佛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就一定成功。 假如念佛还想参禅，想学教，又想学密，就是夹杂了。 一夹杂，心就不静了。一定要 都摄六根，净念相继。 平常六根皆是向外攀缘，要把它收回，不再向外攀缘。 例如习惯喜欢看电视，现在不看了，专心的念佛。 佛在《一教经》中说， 至心一处，无事不办。 一天到晚念阿弥陀佛，日常社会上应该处理的工作仍然要负责照做，并不是不管。做完了不要再去想，立刻把佛号提起来。有人说， 从事各行各业嘛，不想哪儿行呢？ 须知妄想是第六意识分别心起作用， 所以不想反而处理得恰到好处啊。 禅家说， 参禅不可用心意试参， 处事待人也不应当用心意识，不分别，不执着，不落印象，纯用理智，不用情绪。 如果是这样的处理业务，必定是会更正确、更圆满了。 发菩提心这句话有多种的解释。偶益大师说， 真正发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发菩提心。 这种解释较容易懂。古大德针对发菩提心有几种说法。依照起信论说， 菩提心包括三种心：直心、身心、大悲心。 观无量寿经说， 菩提心是至诚心、身心、回向发愿心。 说的越多越搞不清楚，偶益大师讲的比较明白。 真正想求生净土，乃是无上的觉悟啊。 你若是想成菩萨罗汉，或是求人天福报，那都不是圆满的觉悟。 如果是真的觉悟了，不但世间的事情不会留恋，连佛法也要放下的。 四十八愿中之第十八愿讲十念必生。古大德有一个比较， 佛四十九年所说的经，哪一部经属第一呢？ 在理论上、修学上、因果上说，大家公认 《华严经》是第一啊。 华严与《无量寿经》相比，《无量寿经》乃是第一。 因为华严经部头虽然大，如果不到最后求生净土，就不圆满了。 无量寿经是阿弥陀佛与释迦牟尼佛二佛所说的，其第六章发四十八愿是阿弥陀佛说的， 所以第六章是净土宗经典最原始的根据。 无量寿经是四十八愿的详尽说明。古德说， 四十八愿中的第十八愿最为重要，它是四十八愿的核心，达到了佛法至高无上的巅峰，九法界的众生均能够平等得度。 所以这个法门特别的殊胜，也是净土宗的特色呀。华念祖老居士的《无量寿经》注解写出来之后，传到美国来，我与他尚未见过面，他把这部书托一位同修带给我，并且叫我写一篇序文。我在序文中有一句话说，净土是十方三世诸佛如来度众生成佛道的第一法门。黄居士看到之后非常的欢喜赞叹，他说， 这一句话不容易说出来，真正认识这部经的人不多呀。 下莲居老居士在汇集这部经之后写了三首偈，末首的偈最后有两句说道， 佛说难信诚难信，万亿人中一二之。 为遇到黄老居士之前，在台湾海外弘扬此经的只有我一个人， 所以势力非常的孤单。 好在若干年来我还讲了许多大圣经论，旁人虽然不高兴，但是也不好意思说我什么。等我遇到了黄老居士之后，才算是遇到了一位知心人呢。 而在大陆弘扬此经的也只有黄老居士他一个人。 若是能够对于此经真正的明白，真正的认识，然后信心才能够坚定， 而往生净土也就有把握了。 童绍生居士，清朝乾隆时候的人，他父亲是兵部尚书，家里是贵族家庭。他以童子身未满二十岁就考中了进士， 但是他不做官而学佛，很有成就，是一位在家大德。 他所结教的《无量寿经》只用康僧楷的一个本子，简略其文字，读起来很舒畅。 可惜并未参考其他的四种版本，实在是美中不足啊。 此本在台湾也有流通，而丁福宝的《无量寿经》兼注就是根据彭居士的截教本。他另外还写了一部《华严念佛三昧论》，对于净宗甚为通达。他说， 此经阐扬的人少，实在是因为没有善本的缘故啊。 因为当时无量寿经共有五种的译本，文字或有参差，学佛的人无从取舍， 所以大家都奉持勤译的小本阿弥陀经。 王龙书居士他也曾经做过汇集本，名为 大阿弥陀经， 收在大藏经，可惜它是根据四种原译本，大宝积经无量寿会品他未曾见过， 所以他的汇集本有所遗漏，也不圆满。 清朝咸丰年间的魏源居士也有汇集，虽然包含了五种本子， 但是他取舍不当，并且依照自己的意思改动了经文。 这件事情印光大师他最反对，他说， 这个例子不能开呀，你的学问再好也不能改经啊，若是学人均如此的话，则以后经本可能被改得面目全非了。 下莲居老居士是位大通家，博学多闻，宗说俱通， 而且他是密宗的大德，显密圆融，汇集本经极为圆满。 去年我在迈阿密讲经的时候，有许多外国人参加听讲，曾居士做翻译，题目是认识佛教。讲了五天，外国人中有神通的，曾居士就把书上的夏老居士的相片给他们看。他们说， 此人在世的时候不太出名，乃是大菩萨再来，身体呀、是透明的。 以上所说，除身体透明无从证明之外，其余说的全对。据说夏老往生前曾有暗示说， 这本《无量寿经》汇集本，将来是由海外传到中国，而且日后会传遍全世界。 他讲的话现在全要兑现了。夏莲老确实是一位再来人，为了汇集本经，他眼观三年，稿经十亿， 并且经过慧明老和尚的印证，极其的慎重。 梅光熙居士与夏老是同学， 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佛学家。 他是黄念祖居士的舅父， 也是李炳南居士的老师。 我是向李老师学的，说起来我与黄念老也有一段因缘。梅居士在本经的序文中有几句话很恳切，他说， 夏老教演原名，深于文字，专攻九修，遍探原意，洞窥诸本，网罗各藏，于五种原意内选意为言，深闻奥旨，无一语而不详参，无一字而不互教，务使经当明确，坐然有据，无一意不在原意之中，无一句溢出本经之外，皆光熙与慧老法师所目睹者也，故其精诚所感，屡现锐征，自恐害俗，故不拘隐。 黄念老一生的愿望，也是希望这部汇集本大放光明，长照世间。 而现在这本经已经印了三十几万册，似乎可以满夏黄二老之愿了。 本经之殊胜在于气理气机，经典的教学是否合乎我们现前的需要，如法门很好，学了就能马上得到利益，才是最殊胜的经典。 而佛所说的一切经典都有理论的依据，都是由真如本性中流露出来的言语文字，依照密教的说法就是真言。 诸佛如来住真实慧，希望众生也住真实慧，在理上讲是平等的， 而在事上讲并非平等，确实有高下。 经上说， 必须破一分无明，正一分法身，才能住真实慧，教下如果不是大开圆解，学禅如果不能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密宗如果不能三密相应，显密融通，都不能住真实慧呀。